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三集， 二人很快到达一号 boss 面前，这是地下的一座偏殿，一号 boss 坐在正位上， 躲在角落里别出来。 方景行很听话，走到了一个视野不错的墙角。与此同时，一号 boss 见到他们走了下来。 任何阻碍城主的人。 江城不等听完，抬手就是三招。封印师十五级，能学两个技能，一个单攻，一个状态，因此实际上他能攻击的技能依然和五级时没区别，都是单体加普攻。单体有冷却时间，但很短，他一招单体一招普攻，刚好能又跟一招单体，三招直奔 boss 的脸，精准无比，快得让人几乎看不清。瞬间只见 boss 的嘴和双眼一起喷血，然后他顶着这一脸血说完了后面的话： 都得死。 方景晴挑眉，粉丝们都震惊了。 我去，震惊我全家。 敢一个人带萌新来这个班，真有两把刷子，跪了。 我没文化，别理我，封印师也能这么厉害呢？ 对啊，封印师不是一向信佛吗？ 你们看 boss 那样。 别说了，可怜死了，我都想替他擦把脸，苦唧唧。 游梦的职业绝大多数是三族共通的，像战神、剑客、杀手、奶妈等等，三族的人都能练，只是会因为种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。比如魔族战神的攻击更高，妖族战神的血槽更厚，各有优缺点。除去共通职业，三族还拥有两个专有职业，非本族的人不能练。魔族专有职业是暗冥师和封印师，其中封印师是从第一版就有的，暗冥师则是后来改版新加的。而所有的这些职业全都有两套体系，经过多年的实践，人们早已找到最佳组合方式。对于封印师来说，最流行最简单的玩法就是选辅助体系，如今各战队的封印师全是辅助。至于封印师的攻击体系，那是冷门中的冷门，很少有人玩。然而粉丝看着脸上不断飙血的 boss， 突然觉得这封印师搞不好会走攻击体系，实在太暴力了，完全不像是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。只见他绕着殿内的石柱转，斯文又优雅，下手却招招见血。单攻和普攻来回换，中间受冷却时间的影响，有大概一秒的停顿，但基本能当成连招，而且全是往脑袋招呼，效果也是真的好。攻击要害是有暴击加成的，连招加暴击， boss 脸上的血就没干过，顺着脖子都流进衣服里了。 太惨了，我都不忍心看了。 刚才 boss 那一下我还以为打到他了，弟弟竟然躲开了。 话说回来，他是不是还是满血啊？ 对啊，真牛皮。 他们忍不住讨论他是职业选手的可能性，不过聊着聊着有人提到了关键的一点，他这样 carry 全场，男神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，换成男神来能做的也就是满血虐 boss 了，这封印师根本不会震惊。男神如果真插手，按照这封印师先前放的话，他反而会把男神打一顿。粉丝本想看男神打他的脸，现在倒好，成了这封印师打他们的脸。但很快他们又升起了希望， boss 血红了。一号 boss 的难点只在血红上， 它会横向放出一面扇形的咒气，躲在石柱后是没用的，因为咒气会透过石柱诅咒活物，想活命就得及时离开它的攻击范围。这扇形的面积还是蛮大的，血红模式下 BOSS 会不停地追着人放，玩家在这一关都会掉血。众人打起精神，期待地等着这封印师被追得嗷嗷乱叫，然后男神从天而降出手救他，结果他根本没跑。江晨从石柱后走出来，正对 BOSS， BOSS 一脸血，仇恨地瞪着他，手臂狠狠向外一扫，释放咒气。江晨往前迈了一步，咒气的技能光影散出来，几乎要和他融为一体。下一刻他投怀送抱，紧紧和 BOSS 贴在一起，同一时间黑色的咒气在他背后形成扇形，刷了一下打向了他身后的空气。方静晴心里哦吼一声， 大佬六六六， 粉丝全跪了。 报告， BOSS 和咒气间是有一个身位，这事儿很多玩家都知道，但一来 BOSS 放技能的速度太快，二来可走的空间太小，要把握这个时机极难，因此是属于传说中的神级办法。他们以前看方景行打过，但方景行的实力摆在那里，他们并不意外，如今猛地见到一个陌生人这么玩，就觉得十分震撼，有一部分不敢相信，总以为他是懵的，谁知紧接着就见他后退一步，离开了 BOSS 的怀抱。 BOSS 看见他怒吼一声，手臂又是一扫，他向前一迈，卡着技能要放不放的点，来到 BOSS 的面前，再次躲开咒气，那姿态要多淡定有多淡定，要多嘲讽有多嘲讽。粉丝追上男神的步伐， 大佬 六六六六六， 这应该是那小子没跑，刚才绕着柱子躲 BOSS 不需要太多走位，现在这个可不是随便就能办到的。他当机立断，关闭语音，抬手打了一个响指，旁边的一人一机同时看向他，这是在方景行家里，全息网游不需要对着电脑，所以方景行和谢成岩是在休息区的沙发上玩的。谢成岩玩了一天，见他要直播，便准备休息半小时吃点水果，正吃着就听见了这一声。 他这是什么意思？ 单身狗机器人道， 在喊我。 方景行等了等，估摸 AI 听见声音过来了，他观察战况，知道离开一会儿没事，便又将语音打开，摘下眼镜挂机，眼镜一摘，直播软件和游戏的语音通道立刻断开，游戏的音效是没了，但直播依然开着。方景行对 AI 比划了一个暗号， AI 秒懂，于是粉丝们就听见了那边的对话。啊，怎么了？ 主人，有客人来了。 方景行诧异，这么晚？ 他看着挺着急的。 是吗？他默数五秒，对着直播的话筒歉然， 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有客人，今天先到这里，下次直播啊，我补偿你们露脸，大家早点睡，晚安。 说完就下了播，把直播全部关掉，然后戴上眼镜又进入游戏。谢成岩维持着拿叉子的姿势，把他这通操作从头看到尾。 他一般什么情况会这么干啊？ AI 的权限是对谢成岩开放的，便回答了， 主人不想直播或者有不想应付的电话的时候，就让我来救他，电话用得多，因为对面的人不同，不会看出问题。直播是第一次用，因为他说粉丝的基数大，次数用得太多会看出来假。 谢成岩服气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